所以烦恼断尽的比丘称为漏尽比丘，就是阿罗汉。法藏菩萨愿彼国众生受乐无极，且于所受快乐，心无染着，如阿罗汉断尽诸漏。于诸事法不执不着，故云犹如漏尽比丘，以欲受乐而无乐想。用意在此地啊，到这里才真给我们说出来了。这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的啊，受乐什么？随缘受，顺境乐啊，逆境苦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都能受。顺境里面呢，受顺境没有贪念的心。决定没有贪念，啊，逆境恶缘呢，决定没有怨恨，这个好啊。换一句话说，他能在所有境界当中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为外境所动。这叫漏尽比丘。贤首大师所说的随缘妙用啊，他能真解决问题啊。现在联合国就查这个漏尽比丘，他们讨论问题很冲动啊，就我们一般讲活跃气氛很浓啊，啊，这不能解决问题。啊，看法想法不对的时候就吵架了。啊，这在很多会议里都司空见惯了，啊，不能学得像佛菩萨一样，什么境界现前呢？如如不动。那问题呢？一笑了之，问题全解决了。啊，所以除任何环境都欢喜，都感恩。啊，逆境是逆境在那里考验你还有没有贪念的心，贪念心断掉了感恩，顺境断我们的贪爱贪念，逆境断我们的嗔恚啊，我们贪爱的心没有了，嗔恚的心没有了，要靠境界去锻炼了，没有境界你怎么知道断了？啊，所以六道不是坏地方啊，三善道是消福报的，你修那么多福，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祸福啊，所以你要回归到自信清净心，你的福报要消掉，到哪里消？到天上人间的消福报。你造的恶业呢，我要到三恶道，到地狱魔鬼畜生把恶业消掉，通通消掉之后才成为漏尽比丘。啊，所以善恶两边都要离开， 祸福两边也离开，那才叫极乐世界。啊，极乐不是相对的，啊，相对的不是真乐。啊，佛法当中常说，两边不离，善恶两边，祸福两边，两边都不落，中道不存。啊，这个境界才是佛的境界。啊，有中道，全教菩萨不究竟，不成体。啊，中道也没有啊。啊，佛家教初学，学三轮体空。啊，那是初学。那不是究竟，那是手段，是方法，不是目的。啊，目的是大般涅槃，目的是回归自性。啊，一定是所受，无论是受苦、受乐，心无染着，这就对了。啊，心里面有染着，不干净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95页，495页，最后一行，从第二句看起。法藏菩萨愿彼国众生受乐无极，且与所受快乐，心无染着，如阿罗汉，断尽诸漏，于诸事法不执不着，故云犹如漏尽比丘。啊，我们看的是这个，还是第30愿啊。30愿呢，是落如漏尽愿。漏尽就是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圆满证得六种神通，最后一种啊叫漏尽通， 漏尽通是显示他受用自在，啊，真正的离苦得乐了。佛教教学唯一的一个宗旨，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创办了佛陀教育，目的何在？啊，第一个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佛陀教育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宗旨。那么苦从哪里来的？苦从对于一切现象无知，从这儿来。一切现象，宇宙之间的一切现象，现在科学家把它分作三大类。啊，佛法里面呢，分作两大类，两大类跟三大类是开合不同。其实是一样的，三大类分为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两大类呢，物质现象跟自然现象融合在一起，叫气世间。啊，精神现象呢，叫有情世间。啊，所以三类两类是相同的。啊，对于这些现象啊不了解，迷惑。啊，甚至于啊看错了，想错了，于是也就做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些错误延伸的后果就是苦，啊，一切苦难呐，啊，这一切苦难里头，自信里头没有苦难，自然现象里头也没有苦难。自然在佛法里头是最美好的，啊，是最圆满的，与自信的性德了完全相应。如果把自然破坏了，灾难就现前了，在个人的身心要与大自然的法则秩序不相应，人就会生病。心理的病跟身体的病，啊，两种疾病都会发作。如果随顺自然的心得，身心健康，百病不生啊。居住环境啊亦复如是，啊，居住环境里头也有这三种现象。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行，啊，心是思想，心是行为，与心得相应，那么居住的所在，没有灾难。如果我们的思想行为跟性德完全违背了，灾难就出现了。 啊，信的是什么？在佛法里面，就是十善、六和、三规、众戒、六度、十愿，很简单的。啊，把整个佛法了都包括进了。与这个相违背，灾难就会现前。啊，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也都说了，虽然不尽相同啊，但是非常接近。啊，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五伦。啊，无论是道啊，就是自然的关系。啊，所谓自然，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造作的。啊，夫妇是自然。人间有，你看畜生道也有，恶鬼道也有，啊，欲界天也有，它是个自然现象。啊，父子，啊，父母跟儿女自然现象。啊，君臣在这个社会上，领导跟被领导也是自然现象。啊，长幼、朋友，啊，所以顺乎自然的，这是道啊。关系，无论是讲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关系处好了，天下太平。啊，处不好，那就是乱世。人非常辛苦啊！啊，自然有道，如何把关系处好，那是德。啊，这个德。父子就有亲，那个德是亲爱，也是自然的，没人教啊，不是人制造出来的，不是人设计出来的，自然啊，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这是德了。啊，这五个字是教我们怎样把自然关系处好。啊，遵守这五条，自然关系就处好了。对个人修养来讲，提出五个字：心得、仁、义、礼、智、信。啊，人就是亲爱呀、啊！不仅是父子有亲爱呀、啊，把父子这个亲爱发扬光大，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亲戚朋友，爱你的邻居，啊，乡党，爱你的族群，爱你的国家，爱整个人类。啊，佛法讲的究竟圆满。爱一切众生。 啊，这个里头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不爱的啊，通通都是这个亲爱发展出去的啊，这是性德的一个原点啊，现在人喜欢讲原始点啊，性德的原始点。啊，就是亲爱。啊，所以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做了几十万次，他告诉我，这个爱跟感恩感谢，水接近反应的图案是最美的。啊，他问我，这个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我告诉他是的。一点都不错啊，宇宙的核心就是本性的核心啊，万德万能都是从这个核心里面延伸出来的啊，变现出来的那么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教这个字，小孩从小教他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教他，母亲有爱心，那个爱心胎儿就有感应，他就感受到了，叫胎教啊。小孩出生之后到三岁，这一千天啊，教他什么呢？就是坚定他这个爱心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爱心啊，与爱心相违背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这个老师就是妈妈，妈妈要把小孩看好啊，所有一切不善的不能让他接触啊。所以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呀，三岁看八十，三岁扎的这个根呢，八十岁都不会变，根深蒂固。我们中国老祖宗这个教育在这块大地啊推行了几千年呢、啊只是到最近的两百年，西洋文化西风吹到了中国啊，中国人看到的是外国月亮圆，把自己东西收获了，不重视了，现在吃这么大的亏，遭这么多的灾难啊，是我们对于民族文化自信心丧失掉产生的结果啊，不能不知道啊。啊，如何能拯救这个灾难，社会回归到正常，那没有别的，还得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回来，我们社会就安定了啊，就能恢复到正常。不但我们需要啊，全世界都需要啊，这是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要用中国传统文化，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来解决21世纪全球的社会问题。 英国人讲的。这个东西很有效啊。他的话说的不错啊。那么中国东西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拿出来我们看看。具体的东西。真的会被全世界一般知识分子通通欢迎，都愿意接受的。中国有。这个代表作就是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中国文化的代表作这本书就能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这个书的分量很大，这是一册像这样的册数大概是十册那这个第一本呢先出来翻成英文，大概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出书了，可以流通全世界这是群书之要360在全书里面选360小段针对现前社会需要的一年做一本，10年圆满。全书的原文大概50多万字。是中国古圣先贤智慧方法经验成果的结晶，太好了所以诸位，特别是年轻人，我劝导大家了，要花2年的时间认真去学中国的文言文为什么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你手上没有这把钥匙，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你进不去像《四库全书》《会要》，你进不去。你有这把钥匙，你就有本事进去。你就有能力帮助国家、帮助社会、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这个功德很大了。佛经上讲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人生能做这桩大好事，这是缘分。太平盛世没有这个缘分，你没有这个机会做在今天这个缘分太好了，可以让你成就不思议的功德佛知道众生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所以用的手段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手段？用教育因为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觉悟来的 用教育的手段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他就离苦得乐了。啊，如果你要灵性不断向上提升，还是用这个方法帮助你破迷起心。啊，真诚的信心会把你的灵性不断向上提升。啊，从我们一般凡人提升到君子，提升到贤人，提升到圣人。啊，在佛法里把凡夫提升成阿罗汉，再提升成菩萨，再提升成佛，不断向上提升。啊，多用教学的手段。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的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啊，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干哪一行的事业，几乎通通都走教育、教学。啊，我们就明白了中国老祖宗所说的，说这个话佛教还没传到中国来。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礼记里头的啊，礼记成书是在先秦诸子这一代。啊，在这个汉朝初期，啊，这个时候成书的。那么佛教到中国来，是汉明帝永平十年，啊，所以礼记成书啊，这个佛教没到中国来。我们老祖宗认识了，教学为先，教学太重要了。啊，一定要想我们个人好，这一生过得幸福、快乐、圆满、自在，要教学。社会安定、和谐也要靠教学。啊，国家国运昌隆要靠教学。世界和平也要靠教学。啊，在过去，宗教肩负起这个使命。啊，宗教都是圣贤教育。啊，可是现在呢，宗教把教育丢掉了。不重视教育了，重视仪式啊，祈祷，这就属于迷信了啊，所以宗教逐渐没落了啊。最近这300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大家相信科学，不相信宗教了。信仰宗教的人数，全世界年年都在减少。这个信息是梵蒂冈陶然主教告诉我的。他们很担心，如果像这样下去，20-3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寥寥无几啊，不多了。啊，也都在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见过好几次的面。啊，3个月之前，我还在梵蒂冈做了一次访问。啊，我提出的建议，宗教一定要回归教学。啊，我们细心去观察，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教学起家的，找不到一个宗教教学人呢，他是没有做教学工作的，没有。啊，你看的经典，新旧约，谁讲的？早年是摩西。摩西注释的时候，距离现在大概4000年前。啊，以后是耶稣。耶稣距离我们2000年。啊，全是教学。好像耶稣教学只有3年。被人害死了。啊，穆罕默德教学27年，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创教的人个个都是教学，都是模范老师啊。啊，他们的身份是职业老师。而且几乎都是义务工作者，他不收学费也。啊，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啊。那到今天，这些宗教徒啊，不向教主学习，啊，教主一生干教学，现在专门做祈祷。不教学了啊，这个才呈现衰相啊，啊，慢慢就灭亡了啊。宗教有没有复兴的希望呢？肯定有，因为今天全世界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他们所求学习的是知识。偏重在科技。啊，没有学习过伦理教育，没有道德教育，没有因果教育，也没有宗教教育。啊，那么宗教正好把这个所缺陷的补下去，补出来。啊，宗教的建筑、寺庙、教堂都是学校啊，每一天都得上课才行啊。上什么课呢？上伦理的课，经典里头有伦理。上道德的课，上因果的课，啊，上宗教的课程，一般宗教有神学，啊，有这门课程。佛教里头没有神学，佛教里头有哲学，有科学。但这不教怎么行？不讲怎么行呢？啊，得把它讲清楚，讲明白。 然后我们才会相信极乐世界真如。啊，人生享乐是正常的，人生受苦是不正常的，是错误了。啊，为什么要乐如漏尽？漏尽是真漏，漏里头没有副作用啊，这是真漏啊。落里头要有副作用啊！古人有个谚语所说：“落急就生悲。”那极乐世界不要生悲了吗？他落急了。哎，极乐世界高明，不生悲。为什么不生悲呢？落入漏尽，他就不生悲了。啊，漏尽是什么？你看，我们把这文念下去，你就知道了。受乐无极啊，且于所受快乐心无染着，就不生悲了。啊，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尽量享受快乐，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分配的念头，那你就叫真落了。你要想占有，要想控制啊，要想支配，和你的麻烦可来了，你苦就来了。啊，那个落极就生悲了。啊，落的时候，这三句话要记住。啊，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分配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为什么没有？因为他知道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以欣赏，不可以占有，啊，假的，啊，比如你看电影，你知道电影是假的，啊，你可以享受它，啊，但是你不会有个念头，我占有它，我要控制它，不会。你能够把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都看成说是电影的画面，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享受而没有控制，没有分配，没有占有，快乐无比啊！这极乐世界有啊，极乐世界个个人都懂得。啊，所以他们落极了。不起副作用啊！我们这边落要想占有的，占有灾难就来了啊！有钱很落，要把这个钱占有啊，据为己有，麻烦就来了，就患得患失啊！天天为这个钱操心，怕贬值，怕丢掉啊，怕别人来抢你夺你。啊，你要担多少心思，这就错了，这叫自找苦吃。啊，极乐世界怎么样？有财富是吧？哎，大家享受，但不是一个人享受。啊，全体大家一起享受，就快乐了。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都完全付出让大家享受，这如同阿罗汉呐、啊，啊，阿罗汉断尽诸漏，这漏是烦恼，所有一切烦恼他通通断掉了，于事法不执不着，永远没有执着。啊，没有执着就是真落。啊，故云，犹如漏尽比丘。 啊，用这个来做比喻。一遇受落而无落想，啊，这个想是占有的想念头，控制的念头，没有，绝对没有。啊，以及大师说，这是受落无染愿，啊，没有染住。啊，景心法师讲呢，这是受落无摄愿。啊，实就是损失毁损。受落的时候没有毁损。我们现在讲的是没有副作用。啊，受落没有副作用。皆是此意。啊，只有佛用这个阿罗汉来做比喻。下联老汇集这个经本48愿呢，他把5种原意本这个架构啊都保留了。啊，5种原意本里头有3个本子。24章。啊，有2个本子是48愿。啊，所以在这个汇集本上我们都看到了。啊，它24章。我们学的是第15章。啊，幕后还有1愿。31愿不贪即生愿。愿文只有2句话。若起想念贪即生者，最后这是1章的总结，不取证据。啊，第31页啊，注解里有第31页，不贪即生愿。无其想念贪即生者，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有很多人呢，有许多病痛，你再注意一下，这有身体有很多病痛的人啊，都是把这个身看得很重，就是贪即生念，他就很多毛病。如果一个人把身体忘掉了，啊，从来没想到我身体什么，这个人不生病。啊，注意细心去观察，你就明白了。他病怎么来的？想来的，天天我这个身体这个地方不好，要怎么样去补，怎么样去医疗，那个地方又出毛病，他天天想这个，越想越多，越想越严重，到最后的身体完了。啊，佛在经上常常教人，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完全没听懂。啊，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啊，最健康的一个想法就是想阿弥陀佛，比想什么都好。为什么呢？想阿弥陀佛就变成阿弥陀佛了吗？阿弥陀佛身体好啊，金刚不坏身啊，阿弥陀佛的相貌好啊，32相80种好啊。啊，为什么不想佛？天天想自己这个地方痛，那个地方不舒服，就想这些。 啊，把自己全糟蹋掉了。啊，在佛眼睛当中，这些人叫可怜悯者呀，真可怜。啊，通通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造成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看到了，大概十方世界像这一类众生不少。啊，他发现了，所以在发大愿当中特别有这样的意愿，不贪即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重视自己身体，啊，起心动念呢都想到别人，没想到自己，啊，想到别人，特别是一些在六道里头三途里头受苦这些众生，我们要怎样帮助他啊，今天的地球社会动乱，这个乱的程度几千年历史里头没有记载过的，史无前例啊，全世界的乱呢、啊、啊，过去这个世界还要乱了，乱得还不离谱啊。啊，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个标准，是有动乱啊，但是距离这个标准不远呐、啊，不太远呐、啊。啊，现在标准没有了，大家都不要了。啊，这四个标准现在有几个人知道？在过去，这四个标准，全国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的都知道。为什么家里老人讲，社会上人人都讲，学校里头也讲，政府也讲，民间社团也讲，通通都讲啊，讲的人多，所以大家纵然是有恶念恶行，不敢拘离这个标准太远啊，也就是造恶不能太过分呐、啊。啊，现在标准没有了，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叫太离谱了。简直不像话了。那这造什么结果呢？造成就灾难。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啊，道德约束不了了，因果也不相信了。啊，伦常没有了，哪有什么伦常啊？啊，父子关系没有了，父子相处能算是个朋友就很不错了。啊，不是冤家对头啊，就很难得了，所以全崩溃了。啊，法律没有用了。啊，聪明的人都会走法律的漏洞。啊，只有愚笨的守着法律的规条， 人家叫你，你不敢动，啊，聪明人全走法律的路，啊，所以人呢，没有约束了啊，那只有上天来了，他又不相信上天，但是上天真来了，上天给你惩罚就是灾难。啊，灾难临头了，后悔迟了，来不及了。这个灾难不是小灾难，大灾难，全球性的灾难。啊，这个征兆很多，就是预兆，灾难的预兆很多。啊，天天你都能看见，你都能听到，可是现在人们麻木了，这些征兆在他面前怎么说怎么听他都是耳边风，对他怎么样呢？半信半疑。不错了，有半信半疑 啊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呢？不符合科学。啊，依照科学家的讲法，世界上决定不可能有一个人会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可能的。啊，那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15岁的时候遇到这个算命先生孔先生，跟他算一生的流年，前面20年年年都准确，一点都不错。真有这个本事的人啊，他算定你一生的命运，算定你的家运，也能够算定你的国运。真有不是假的。啊，到近代，最近30年，啊，80年之后，这些量子力学家啊，他们不断地去研究，发现了宇宙之间的奥秘。啊，发现了什么？发现了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能够支配一切。看他们的报告，念力的秘密。现在不少人去研究念力。啊，这个就是研究的方向改变了，从前研究的方向一味是着重物质，现在回过头来搞心理。啊，搞心理这些人的发现非常值得惊讶，提出来疑心恐物。啊，就是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啊，提出这个口号，又提出过去这300-400年的科学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分法。二分法是把宇宙分成两分，一分物理，一分心理。啊，这个分法是错误的。心理跟物理是一不是二，决定分不开。啊，他们分析实际上 释迦牟尼佛也是用这个方法分析，把物质分析到最后叫极微之微，极微之微不能再分析了，分析就空了，就没有了。所以极微之微也叫做灵虚尘啊，这个科学家做到了，把物质分解到最后的时候，最后就看到是什么，看到是波动的现象，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所以才找到了什么是物质啊，物质是意念波动产生的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对我们学佛有很大的帮助啊，心经天天念啊，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五蕴就是科学家讲的量子啊，量子里面的中微子，它就叫微中子，是啊，它的体积就是佛讲的灵虚尘，因为它再分呢，物质现象就没有了，看到是精神波动现象啊，佛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啊，今天科学家也发现这个地方，跟佛讲的是一样啊，五蕴皆空，无蕴是精神跟物质混合在一体啊，无蕴的色实际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精神跟物质永远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啊，分开就产生错误，就产生麻烦啊。今天物质科学的发达到今天，带给世界是严重的灾难啊，那就是这个二分法的错误啊，他们来纠正这一部分错误。如果这个东西大家承认了，400年的科学历史要重新改写了啊，所以这个贪即生者，我相信是不少诸佛刹土六道众生呢都有这个毛病，所以才引起法藏菩萨的注意啊，他能发这一愿啊，让一切众生真正能够离苦得乐，这一愿的关系非常重要啊！啊，要肯定生不生我，你为什么要去计较它？啊，生有生灭，我没有生灭。啊，西方人也有人把灵魂当作生活，这比一般人聪明了啊，知道灵魂生活，身体不生活，这就比人高一等啊，那灵魂是不是真我呢？这佛法说不是的啊，但是也不能说他错，灵魂在佛法里面确实是迷惑颠倒的我，它不是觉悟的我 啊，佛法觉悟了的我呢，称它做灵性。灵性是我本性的，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曾经说过，本性本善。啊，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那是我。啊，本性本善是我啊，本性不善就是灵魂啊。灵魂被染污了啊，灵魂是习性。那诸位要晓得，习性跟本性是离不开的，是一个性。染污了，习性染污，就叫做灵魂，即使它不灵。叫它做迷魂，名副其实啊，魂是迷呀、啊。他要灵，你想想看，他会到出生道去投胎吗？他会到出生道，会到恶鬼道，会到地狱道，这就说明他不灵啊，他迷了，被外面境界幻象引诱了，他就进去了。啊，这一去进去之后，后悔，你出不来了。啊，孔老夫子称他做游魂，这个说得很恰当。啊，游魂是什么？他的速度很大，因为他没有肉体，他不受时空的限制。啊，真的，他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未来。啊，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的空间，他都能够穿过，对他都没有障碍。啊，一念之间他能够到达。啊，这是游魂。啊，夫子用这个名词用得非常恰当。啊，易经上说游魂为变，精气为物。啊，都说得好啊。啊，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身见放下了？啊，不要去想这个身体了，身体就会恢复健康。啊，前几年，大概是三四年前，中国山西小院，啊，传出这个例子。有40多个人患的癌症，啊，医院宣布放弃治疗，告诉他们，你们存活的时间只有2-3个月。啊，让他们回去准备后事。啊，这些人是学佛的。知道身体不行了啊，所以回去之后啊，一心念佛，不再想身体病了，也不想治了，已经到这种末期了，治疗也没用的啊，不想治疗，也不想他有病，天天念佛，一活一天就抓紧一天念佛求生净土。念了3个月，好像没什么事情，再去检查并没有了。啊，医院感到是奇迹，有没有诊断错误？把过去诊断的资料统统拿出来，没错，为什么他会好了？啊，问他们有吃什么药？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念佛。这就是念力不可思议。你必须把身体忘掉，不要去理会它，根本不想它。 啊，也不要想去治疗，治疗就是你注意它，你养它。啊，治病就是养病，病本来可以没有了，你要养它，它永远存在。啊，它不能断根，你把它忘掉的时候，它根就没有了。啊，所以念力这个科学，对这个人身体，改变的，的确是有效。但是这门东西，要想在社会上推动，有很大的阻力。阻力来在哪里呢？来在这些医生。那医生靠这个吃饭的，念力可以治疗身体，那他们都失业了，医院都关门了。啊，这个阻力太大了啊，恐怕行不通啊。啊，那只有在少数人当中，这人很幸运。你们懂得这个道理，你们相信。你们得病可以不找医生，可以不吃药，啊，运用你的念力，决定会好。念佛的就念佛，啊，念耶稣的天天就祈祷，啊，肯定有效。啊，只要把身体忘掉，啊，你天天想神，天天想天国。啊，想个几个月，病就没有了，无影无踪了。这是什么？念头改了，我们身体带着病毒的细胞啊，完全恢复正常了，就这么回事。啊，你用好的意念，用正常的意念，不要用负面。它就能恢复。啊，你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啊，为什么？中国老人有所谓：“富人居福地，福地富人居。”一个人相信自己的人是最有福报的人。啊，对自己失掉信心呢，要靠别人说，这是最可怜的人。啊，佛法啊，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佛法讲信心，第一个是相信自己。啊，你看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信，讲六个。第一个是信自，第二个是信他。他是什么？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排在第二位呀。信自己是第一个。那信自己信什么呢？信自己本来是佛。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跟我们讲净土。原理啊，净土宗依据什么原理来建立的？啊，佛说了八个字，净土宗的根源呢，从这建立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净土宗的原理。啊，你的心就是佛，所以你本来是佛。佛是你的真心，真心就是本来佛。啊，心本来是佛，现在又想做佛，你说你能不能成佛？对，当然能成佛，我本来是佛嘛。我现在又要做佛。用什么方法做佛？念佛做佛。我念阿弥陀佛，我将来就做阿弥陀佛。我念观世音菩萨，我将来就做观世音菩萨。 就这么道理啊。啊，我们现在把这个原理提起来，人人都会说啊。但是你没有真做啊。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还是相悖的、相反的。啊，所以学佛学了很久，没有得到佛法的效用，原因在此地，在自己，不在佛菩萨，不在经典呢。佛菩萨跟经典没错啊。啊，错在我们自己习性太严重了。啊，性相近，习相远呢，这三字经上说的。啊，我们的性跟诸佛的佛性是一个性，完全相同的，啊，习性不一样，习性跟本性是相违背的，习性本善，这个本性本善，习性是恶的，啊，可以说习性本恶，一个本善，一个本恶。啊，我们不用习性，我们用本性，问题就解决了。啊，用本性把习性忘掉，别去想它，不要去理会它，它就不起作用了。你还去照顾它，它起作用。啊，学者不理会，不照顾。啊，早年我们在台中，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方法，叫我们换心。啊，我们现在的心是乱七八糟，严重污染。啊，心里头装的什么呢？所有众生的不善，我们全装进来了。每一天不知道装多少，从哪里来的？从电视来的，从媒体来的，从社会大众造的业来的，啊，都是杀盗淫妄、贪嗔痴慢，就装这些东西，天天往这里去装。啊，本来你的心是个良心，现在变成人家垃圾桶。啊，老师教我们，垃圾统统清出来，全把它抛弃掉，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方法好极了。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这样的心态去念佛，一生佛号，一生心。一念佛号，一生一念佛。念念佛号，就是念念佛。它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啊，我们今天的心，半信半疑的心，啊，许许多多妄念夹杂的心，这个心不起感应。 啊，能不能起感应，决定在自己，也不在外面。啊，古大德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用真诚心去念，那要用阿弥陀佛的心念，那就无比殊胜了。经不能不学，不学你怎么会知道啊？经里讲的是什么？全讲的是自己，没有一个字是讲外面的事情。啊，字字句句讲的是自己呀。学这个经典是学自己的性德了，认识自己，不是讲的别人，与别人没关系。啊，我们看底下这几句话：凡夫修行，多多深见。这一点不假了。深见乃见惑之首，见思烦恼里头，它摆在第一位。见惑不断，则不能入圣流啊！这一句话可重要了。意思是什么呢？见惑不断呢，你进不了佛的学校；见惑断了，进佛的学校是什么等级呢？是小学一年级，见惑断了。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实性，初性位的菩萨。啊，初性位是一年级，实性是十个年级，好比是佛教的小学，实性位。啊，小学一年级。那我们见惑没断，是佛陀幼儿园的学生，没上一年级，啊，没有学籍的，算一年级才算有学籍，啊，没上一年级，上幼儿园没有学籍。没学籍，你说这个见惑多重要？见惑头一个深见，我们还要把身当作自己，对身体还那么爱惜，就麻烦大了。富贵人家有钱有势，80以上啊，他身体都不行了。什么原因？对这个身体太爱惜了，要找保健医生，每一天要吃补品啊，不如我了，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在国际上啊，遇到多少朋友，头一句话就问我：“你怎么保养身体的？”我说：“我不保养就是保养，保养就是不保养。”这个话他听不懂啊，这个话意思很深呐。你不重视这个身体，就是保养。啊，你要重视这个身体，你就不知道保养。 什么样的补品对我来讲我完全外行啊，我收到的很多啊，这些补品我也不识货啊，我到处送礼啊，供养别人去了啊，因为那些人爱惜身体的时候他需要啊，我不需要啊。啊，你们看到唐太宗那个碟片，唐太宗知道我。啊，你看他碟片讲啊，净空法师常常想走啊。他不想住在这个世界，常常想走啊。哎，他懂得我。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哎，我的念头他知道。啊，想走走不了。啊，我这一生，张家大师教的，我很听话。啊，张家大师教我出家，教我走这个路子，教我学释迦牟尼佛。他说：“你要真干，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的，佛菩萨照顾。”那我就放心了，我什么都不问不问了，连身体都不管了，身体佛菩萨照应。啊，什么时候该走，佛就来接我。啊，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表法吧。啊，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吧。啊，要长寿就不要命，不要命的人长寿啊，要命的人不长寿啊。这个里头的理都很深啊。为什么呢？不要命的人没有命运呢，没有命呢，没有命是长寿啊，无量寿啊。哎，要命就有限制啊。啊，不要的好啊。啊，随时可以走。啊，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我就什么时候走。啊，他要来不接我的时候，大概还得讲一天经。啊，我在这个世界没别的事情啊，就是讲经啊，啊，一天讲四个小时，啊，过得很快乐啊，很幸福啊，在这个世界，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跟谁都是好朋友。为什么呢？没有利害冲突啊，没有任何冲突啊，所以大家跟我往来放心啊，没冲突啊。啊，每一天欢欢喜喜，不就是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吗？啊，苦乐是自己的事情，与环境不相干的。这一点要懂啊。你只要在环境里不闻不问，你就很快乐。你要这个要管，那个要管，那你管不胜管，还有不听管的，啊，那你的烦恼就来了嘛。这不管，我一生学到三桩事情，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你看多快乐啊，什么都不要管，得大自在。什么都要管，累死了啊，那真辛苦啊。所以这个见佛必得重视啊，头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界，边界就是对立， 这个很麻烦。再其次就是成见，就是自己的想法、看法、主张。啊，要求别人随顺我，我不能够跟随顺别人，这苦恼无边啊。没有成见，就无论什么人想什么、做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干好事好，干坏事也好。那为什么干坏事？他喜欢干坏事吗？那满他的愿吗？好吗？后来有果报。啊，干好事你修的福啊。要知道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祸福，没有善恶，它是清净的，没有善恶，所以你修的这些福啊，到天堂去消福报，你不到这享福，你福消不掉啊。你干的坏事呢，你到地狱去也是消罪业，通通是消业的啊，天堂是消善业的，地狱是消恶业的，是平等的，都是消业障啊。业障消了，心就清净啊，清净心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干什么都好啊，到哪里去都好，到天堂去好，到地狱去也好，为什么？都知道你去消业了，业消完了你再出来就可以学佛了啊，没学完的时候没法子学佛啊。啊，净宗特别殊胜法门，这很难遇到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我们是运气好啊，碰到了啊，碰到了，要真正认识他。那真正认识他，释迦牟尼佛这部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书，这无量说明书啊，把这个东西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对极乐世界不怀疑了，真心真愿意去了，去的方法很容易，信愿之名就能往生。这个法门的好处，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为什么？烦恼不断，自己断了；业障不消，自己消了。这什么原因？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一天到晚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无形当中把你的烦恼业障全给消掉了，所以不用特别去消业障，不用特别去断烦恼啊，自然就没有了。好像我们身体有毛病，你别想它，你天天念阿弥陀佛，那个病自然没有了，自然就好掉了，一个道理啊。啊，一点都不假了。对，所以今天解释这个问题，要用科学家念力的秘密来帮助，你就很容易懂得，你就会真相信。啊，半信半疑不能解决问题。啊，真正舍弃，问题马上解决。不要怀疑，认真去做，效果非常殊胜。等效果现前了，你自然就完全相信了。啊，玛雅预言说，今年是2012， 12月21号，啊，地球会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我们遇到了。啊，现在网络上报道这些事情的信息很多，啊，有同学下载了几篇给我看，啊，说地球从三度空间转变成四度空间，啊，还有一个说法，从三度空间转变成五度空间，啊，在转变过程当中有三天。地球啊，回归在零度空间状况之下，三天黑夜，日月星光都没有，一片漆黑。三天，人在这个三天当中，是在冬眠的状态一样。啊，你想站起来，感觉到头昏，站不住。啊，好好的睡三天大觉，慢慢就看到天亮了。三天三夜，70多个小时。啊，看到的光的时候，也是像清晨。啊，有一点光亮了。见到阳光大概要7天的时间。啊，地球已经转变了。啊，遇到这样状况，啊，这是一些灵媒提供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不惊不怖，不害怕，保持镇定，啊，心地清净，啊，你随着这个转变的时候，可能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这个细胞组织通通都会改变，啊，自然的改变转变，啊，成为一个新的这个身体，新的世界，啊，这会死很多人。这人怎么死的呢？被吓死的，这真的。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他发生恐怖害怕。啊，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最好心里头就是念阿弥陀佛。啊，让阿弥陀佛不要间断，比什么都好，这是最安全的方法。啊，这个事情对学佛的人来讲，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什么？当作克期取证。我就在这一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要来接我，啊，我们做这个准备，啊，阿弥陀佛要不来，那当然我们还存留在这个世间，再从做弘法利生的工作，啊，续佛慧命，正法久住，啊，这是我们的就是未来的使命，啊，用佛法来教化众生，啊，恢复这个社会的秩序，啊，化解地球上所有的灾难，啊，那么这个时间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现在可以说倒数计时， 啊，眼前我们最迫要迫切需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身见放下，这个重要啊，最好把见惑放下，好事情啊，啊，决定是这个身不是我自己啊，边见放下，边见是对立，就是两边啊，我的对面是人，我不跟人对立，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所有一切冲突全没有了，全化解了啊，再进一步成见放弃，自己对于一切人事物我没有看法，我没有想法，你们怎么看法想法都好啊，我什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成见，智慧就生起来了啊，有智慧也自自然然能辨别是非善恶啊，对于自己有正确的选择啊，放下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统统放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好啊，真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要有坚定的信心，我决定生净土，有坚定的愿望，临终时候阿弥陀佛决定在我面前，那我们不会奢望啊，那么还有300多天的时间，让我们准备办这一桩后事。啊，想着古人一句话，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带不去的一些财物。啊，你包括家亲眷属，家亲眷属要看作什么？同参道友，我们一起共同修这个法门的。啊，我们大家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财富尽量去做好事，不要再保留住。啊，佛教给我们集财三道。啊，多帮助些需要的人，广结法缘啊，这个好事啊。那见惑不断呢，则不能入圣流，势必常轮生死，欲除无期，那就是你身见不破，你决定离不开极乐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六道轮回啊，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在六道里头搞轮回，生生死死，苦不堪言呐！啊，贪己身者，为自有我身，而贪着嫉妒也。啊，这样什么叫贪己身？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贪让这个身体贪图享受啊，计是计划，度是神度， 啊，怎样让这个身体过得舒服，啊，过得幸福，处处为着身着想。错了，身不是我，为他造作罪业不值得了。啊，头一个口业，口业是为谁呀？三寸舌头，咽下去就不知道味道了，就没有味道了。为了三寸舌头，吃众生肉，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啊，我们只举这一个例子，其他的例子就太多了。啊，都是为身吗？没有这个身，不就不造业了吗？啊，现在要知道这身是假的，身不是我，我为他造这些业，受这个累赘，不值得了，这真错了。啊，修行人，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他一天吃一餐，到外面去徒步，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计较。啊，身心健康啊，啊，每一天的工作是教学，最好的一个老师，认真负责。三十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的，啊，49年教学，没有听说他哪一天放假。啊，在今天如果放假是大事，一定有记载。啊，没有一天放假了。学生真不少啊！啊，常随弟子不离开他的，经典上有记载，1255人。啊，那我们相信，不是常随的人数，我想可能比这个更多。所以，释迦佛当年教学的这个团体，我们估计至少是3000人以上，这么大个团体。啊，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媒体，没有广播。啊，那教学要扩大，就是学生的事情。学生学了之后，分头到各地方去讲给别人听。啊，四面八方啊，学生去讲啊，啊，你听听几句就讲几句，就不讲错了就行。啊，那么有些有成就的，可以长期在外面远距离的。啊，走个100-200里、300-400里地方去教，那就离开佛陀了，离开老师了。啊，他们担任教学，一年讲经教学9个月，下安居3个月呢，回来，回到佛陀的身边，再教育。啊，我们今天讲 进修教育，在提升自己。啊，九个月你去教外面教别人，每一年回来三个月接受佛陀再教育，提升自己。所以它是一个教学的团体。跟现在宗教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它就不是宗教啊。宗教里最重要的有个创造宇宙的神，佛教没有。啊，佛教在世上讲宇宙的起源，那就是今天讲的科学。讲的哲学，啊，哲学里面讲的本体，佛法里面的自信，这不是本体，啊，宇宙一切法都是从它变现的，啊，自信能生能现，啊，阿赖耶能变，他说这些。啊，自信是真心，阿赖也是妄心，真心能生能现，妄心能变。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妄心阿赖也变现。啊，佛法里头没有神明来造宇宙，没有。啊，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梅先生介绍是哲学。啊，上这堂课的时候，方老师首先说，释迦牟尼，他没有加佛，就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这样介绍给我的。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以前不知道。人云亦云，听别人说的。佛教是宗教，是迷信，而且在宗教里面属于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啊，到寺庙里就看的时候，哦，那神太多了。啊，泛神教、多神教是属于低级宗教。以前是这么个观念的，全错了啊！啊，谁给我说我也不会相信啊！啊，所以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啊，不是方东伟先生介绍，我不会相信。啊，你说是李老师介绍，啊，他是在家居士，他是学佛的，首先迷信。这个张家大师，这是佛教，我也不会相信他。啊，虽然高明，不能接受啊，啊，所以方先生把门打开了，哦，我们才看到了，啊，这个开门的人很重要啊，啊，接引我们入门呢，啊，我们真正相信，愿意接受了，才认真听。老师的教诲，啊，跟张家大师三年，大师慈悲，每一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跟他三年，所以我佛法的根基 是唐老人家奠定的。啊，真的善知识不是假的。啊，我们初学。啊，从方东美先生那里则是由哲学入门认识佛教了。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你要学佛，你首先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对他不认识，你就会走错路。那怎么认识他呢？他介绍我，在大藏经里头有，释迦方志，释迦谱，从这里下手。这两样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这个传记是从经典里头揭露下来的，啊，也是个汇集本。啊，一切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那些故事揭露出来，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看完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是人不是神。啊，释迦牟尼佛出生在王子，啊，父亲是国王，啊，这王子，啊，过的是房家、皇家富裕的生活，啊，偶尔出门去游玩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啊，看到这些现象，引发他去想这些人生的大问题，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的问题。啊，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这就是大学问。所以是19岁这一年离开家庭，啊，去学道去，还有甚至去求学。当时印度是宗教之国，而且这些宗教几乎没有不修禅定的。佛经里讲的四禅八定，这是婆罗门教修的，释迦牟尼佛接受了，把它当作佛门修学的基本的禅定。啊，那么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四禅八定一定修得很到家，有这种功夫，对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就清清楚楚，完全明了，啊，是定中境界。啊，六道全明白了，那肯定有问题。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一般知识青年都会想这些问题。我们想释迦牟尼佛不会例外，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啊，他求学12年，印度的宗教他完全学过，印度所有的哲学学派他也学过。啊，但是这些问题无论是学术宗教都没有法子解决，啊，所以他就放弃了。那一年30岁，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参学了。应该也参学都差不多了，都接触过了，没地方再去问了。就入根深的禅定，从四禅八定这个基础再深入， 啊，深入到明心见性。啊，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啊，这个就是今天讲的见科学跟哲学所研究一些课程，他圆满了。啊，全部通达明了了。这个时候开始教学。啊，教学第一步讲的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在菩提树下打坐定中讲的，没人知道啊！啊，把他开悟见性的全部这个状况都说出来，这部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用了多少时间呢？我们人间的时间二期14天，也有地方讲的3期21天，讲完了啊。定中没有定功的人，也就是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你没有办法参加他这个法会啊。你参加他这个研究报告的话，你一定是明心见性，你才有资格参加。啊，那么这一部经讲完之后，大龙菩萨收到龙宫去收藏，世间没人知道。600年之后，龙树菩萨有这个缘分，到龙宫去参观，看到这部经典。啊，他看到这边就吓呆了，分量多大呢？这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记，14天下未成品，这个经要是搬到地球，地球装不下。他怎么说的？啊，这最长嘛21天的时间，怎么说这么多东西？在定。禅定里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一刹那可以变成无量劫，无量劫可以变成一刹那，叫念劫圆融。所以我们这个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华严经典题目纲要，就像四库全书一样，目录纲要，只是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啊，经典太大了，说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没有人能够学习，分量太大了，啊，所以把目录提要带回来了，对现在的华严经，啊，这开始办学校，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释迦牟尼佛真的是这样搞的。啊，起初12年讲阿含是小学，以后8年讲方等是中学，22年般若是大学，最后法华8年那是研究所。啊，他有次第的在教学，49年把这些学生。啊，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跟他长随中的学生，一直跟他的学生，就念到研究所毕业，一生搞教育，不是说与宗教不相干呐、啊，让我们了解之后啊，这个东西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关，啊，但是释迦牟尼佛不反对宗教。佛家嘛，释迦牟尼佛对所有宗教都通达，因为宗教到天道嘛。啊，只要有4禅8定，宗教全通达了。这个世间所有宗教都通达了。啊，它比宗教更高啊。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96页，496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从第五行，48愿第31愿啊，第31，不贪即深渊，无其想念。贪即深者，凡夫修行，多多深见。深见乃见惑之首，见惑不断，则不能入深流，势必常沦生死，愚处无期也。贪即深者，为至有我身而贪着嫉妒，慧疏曰：于自身妄执，即爱憎为顺，是名贪嫉，是所谓我执也。这一段注解，前面跟同学说的很多，而这一段呢，跟真正修行人来说非常重要啊，确实如念老在此地说的，凡夫修行，确实这一关不能突破，就是深见。所以修一辈子都不能成就。古今中外，学佛的同学没有例外的。如果身见破了，见惑就很容易断啊，见惑里最难的就身见，执着身生活，佛在大小乘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身不是我，啊，谁能相信身不是我呢？ 学佛很好，说身不是我啊，这个很难接受。六道众生都把身看作是我，什么时候真正知道身不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身有生灭，我没有生灭了。啊，学佛人首先呢，要建立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要很深很坚固啊。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呢？世俗外国人也承认，认为灵魂是我，啊，认为灵魂是我，身不是我，这比一般人呢高明很多。啊，确实是有进步。可是灵魂还不是真正的我。啊，灵魂不灵啊。灵魂要是灵，他投胎就不会到三恶道去。啊，依旧会堕三恶道，说明这魂不灵。啊，魂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因为他迷惑颠倒啊，不灵啊。如果他灵了，他就超越六道了。啊，他真的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凡是依旧搞六道轮回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他是见惑之首啊，见惑不断，则不能入神流啊。见惑不断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不是圣人。此地讲的神流，小乘是须陀洹，大乘语言教是初性位的菩萨啊，虽然是小圣，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他们真正入门了，入佛之门，是佛的真的弟子啊，也就是佛门呢正式的学生。没有入圣流呢，这不是正式学生呢。啊，学校里面的旁听生，啊，预备班，没有学籍的，啊，是这么个地位。我们总得要知道啊，总得要清楚。见惑，三界九地一共88品，世尊为教学方便起见，把88品见惑归纳为五大类。这个五大类断掉了， 就证得小乘出果。啊，大乘呢，那是菩萨实性位的初心位菩萨，这个就是入神流了。见惑的五类，第一个是身见。啊，所以见是什么？见是见解。换句话说，我们看错了。啊，思惑呢是想错了，都不是真的。啊，身不是自己，而以为呀是自己，这看错了。啊，身到底是什么？这个说起来很深。啊，我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念不觉，二有无明。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所以这个很难懂。这个的确是高深的哲学或者是科学。啊，一念不觉，无明起来了，无明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有自性是真的。禅宗标榜的明心见性，那个性是真的，性才是真正的自己。啊，所以叫自性啊。唐朝时候，慧能大师见性了，啊，明心见性。那性是什么样子？他跟五祖忍和尚做出报告，这个报告只有二十个字，啊，把自信的样子，大概的样子描绘出来了，啊，就是他所证得的，他所见到的，他所明了的。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换一句话说，自信从来不染污，这真心呢，真心呢，真正是自己啊。第二句，本不生灭，他不生不灭啊。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啊，一丝毫都不缺啊。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这就说明真心自信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没有静止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是妄心，就是念头，你看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天多少念头，粗的念头我们知道，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这初念啊，举我们世间人起个念头，这初念，心有所念，这个念头有几个细念啊？佛问的，即念即相是也。这一句话里头问了三桩事情，这凡夫的一念头啊，有几个细念，有几个现象，相相就是物质现象，念头呢是精神现象，念头有多少个？弥勒菩萨回答世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单位是百千，32亿乘8000，8000是10万，就是320兆。我们现在讲的320兆这一弹指，这是微细念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才一弹指。那现在我们时间都用秒做单位，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大概可以弹5次。那么在乘5，用一秒钟来说，一秒钟有1600兆。我们的妄心呢？阿赖耶，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所以叫无常啊，它不会停呢。如果这个东西一停了，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六道十法界就是从这个波动现象里面变现出来的。现在这个被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啊，但是量子力学家还没有弥勒菩萨说的那么清楚啊，他只告诉我们速度太快了啊，当你看见了立刻就消灭了啊，速度之快无法掌控啊！弥勒菩萨能把速度数字给我们说出来，哎，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啊！科学家说，这一些意念跟物质现象没有单独存在的啊，单独一个决定找不到，无论是物质现象或者是精神现象啊，一个单独的找就毫无意义。怎样才能够看出它呢？发现它呢，一定是很多很多聚集在一起啊，科学的名词叫纠缠啊，纠缠在一起产生，哎，你能够看得到了啊，看到他的物质现象，看到他的精神现象啊，单一个念头是决定看不到的啊，这近代科学家了给我们做出证明啊。啊，证明这个现象是假的，无论是物质现象或是精神现象都是假的啊，让我们对于般若心经的解释就更进了一步了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 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的话，那就是五蕴。五蕴里头有物质现象色，有精神现象受想行识。这个现象怎么来的？那是自然现象。所以三种现象通通包括在里头，不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才是真正观自在菩萨所说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讲的五蕴皆空。所以执着身体是我错了，执着念头是我也错了啊。念头是我执，身体呢是相分。《金刚经》上所说的四相是讲身体，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金刚经》前半部讲四相四相就是见惑后半部比前半部深。后半部讲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比前面就深多了。四相破了，正出果，小乘须陀洹，大乘大乘圆教初心位的菩萨。如果四见破了呢？阿罗汉没破四见，你看阿罗汉还不到这个境界。四见破了，别教出住，别教出地，圆教出住，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这是大乘呐！这个叫真正功夫你修行的功夫不是讲你念佛念得多你这个见惑没有断，念佛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为什么？执着这个身生活，这身不肯放下，阿弥陀佛没有办法把你身拉走你得肯把身放下了，阿弥陀佛才能带你到极乐世界。所以四相破了能往生，四见破了生到极乐世界是化身菩萨，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地位就高了所以我们对这个身体不应该很重视很重视就错了，不能够贪念要知道祖师大德常说借假修真，这身体是假的， 是我们修行的工具啊，我们借这个假的去修真的真性啊。修行的目标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包括念佛都不例外啊。求什么？求明心见性啊，不仅仅是禅宗明心见性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明心见性啊。所以佛在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是真的。可是我们众生，我们的根性不平等，我们的烦恼习气不一样，所以有些法门我们能修得成功，有些法门就非常困难啊，这一生呢决定不能成就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要随顺自己的根性呢去选择法门。啊，法门里面只有净土法门，上根立志行，修这个法门能往生，下下根人也行。我们从前面第十八愿看到的，即使真的造作无逆受恶，毁谤正法，只要你忏悔，只要你改过，承认错，承认自己错了啊，真的回头不再造错事情了，念佛阿弥陀佛还是会接引你往生。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跟许许多多造作重业的这个罪业的人啊，这个地狱罪业的人啊，都能够得度了啊，带来的希望啊无量无边际啊，这是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会啊所说的啊，这个经典就是佛所做的报告啊啊，给我们介绍西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啊，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往生啊，条件很简单，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欧耶大师讲的最圆满，讲的最透彻啊。什么叫菩提心？他讲的非常简单，你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一心一意想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确实，这种话，这个说法，是自古以来没人讲过。啊，只有欧耶大师说过。近代印光大师啊，读了《弥陀经要解》，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赞叹说：“这个注解把经中讲透了。”真正讲明白了，即使 故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还得了啊。啊，是不是真的呢？怀疑的人有啊，不是没有啊。念讲经，大法师都有怀疑。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讲楞严经，30多年前的啊。那个时候我在这边讲经，正好碰到延培法师啊，我们认识很久，没出家的时候我们就很熟啊，这以后是老朋友。啊，在香港又遇到了，他移民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20多年。啊，我就这个98年。啊，我也住在新加坡。啊，老朋友见面非常欢喜，这是讲经法师。有一天他请我吃饭。啊，在新加坡很有名的一个灵芝素食餐厅。啊，没有别的客人。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吃饭？我说我不知道，我还没神通。啊，他说他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啊，什么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印光大师对弥陀要解的赞叹。他说，印光大师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你看，就怀疑啊。啊，我向他老人家报告。我们虽然老朋友，他大我10岁。啊，我跟他讲，印光大师所说的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这个东西难怪他了，他修弥勒净土。啊，我们修弥陀净土不一样。啊，他终极的目标是希望生斗率天内院亲近弥勒菩萨。我们的目标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都是修净土，但不是一处。啊，但是无论是弥勒净土或者是弥陀净土，身见要放下了。尤其是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念，最后一念要贪即生者就不能往生了。啊，那就此地讲了，势必常轮生死，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出不去啊，余出无期啊。所以念佛人对身体 不要看得那么重，这个很要紧，要看淡啊，要知道生不生活啊，生是我现在所使用的工具而已啊。如果说为这个生而活在这个世间，那问题就重了，决定六道轮回啊，生是假的，随时可以舍掉啊，不要去重视它啊。当然也不要故意去糟蹋它，那就错了啊。这个工具好好的去用它，一定要顺其自然，不要破坏自然。父母生我们身体是自然的，我们想改变呢，那就错误的啊。怎么改变？美容院就是破坏自然生态啊。搞美容不是把自然生态破坏了吗啊，那就错了啊。那个后果苦不堪言呐！我遇到好几个做美容的，10年之后，真的就发病了，啊，非常痛苦。那么自作自受，谁叫你破坏自然环境？你现在要受这个苦难。啊，自然是最健康的，是最美的。一定要懂得了。哎，你要想美容，不要到美容院，不要做人工的。啊，那怎样呢？你把心调好了，容貌就好了。你看佛32相80种好，那是修来的呀。佛在经上常说啊，境随心转呢、啊。我们的身体是境界，随着我们念头在转，我们的念头好，容貌就好，身体就好。我们念头不善，我们容貌就会坏，身体也就不好，就这么个道理。你要相信啊，啊，境随心转，头一个就是我们身体，啊，再其次的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的环境也随心转，啊，所以这个世界哪个地方好啊，可以居住啊。我走过很多国家地区，啊，我在这地区里面选择居住的地方，我只选择两个条件。啊，第一个，离婚率低的地方。第二个呢，青少年犯罪率低的地方。我只选择两个条件，就不错了。现在说没有离婚率找不到，全世界都找不到，只能说少一点啊。如果离婚率很高，青少年犯罪的很多，这个地方社会一定不安定啊，我不会选择这个地方去居住啊。现在世界很乱，灾难很多，大家都想哪个地方最安全啊。很简单，你只要留意那个地方的居民啊，人心很好，那就很安全。 如果那个居住的人人心不善呢，那地方决定不安全。你能把握住这个原理，你就知道怎样啊，趋吉避凶。啊，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呐。啊，如果想在这个地方久居，那你就得更留意这个地方的居民，他的祖先三代以上，要是世世代代都积德，都修善，都是好人，这个地方肯定没有灾难。这个有道理的呀。啊，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孔夫子他的外公啊，妈妈的爸爸啊，外公把他的女儿嫁到孔家，看孔家的五代啊，就是看孔子的爸爸啊，往上去五代，他的父亲、祖父啊、曾祖父、高祖父，五代都是修善积德。所以他的外公说，孔家将来一定出人才，把女儿嫁给他，生孔子。他有智慧呀。啊，那么今天在全世界，许多人移民啊，去找安全地带，这世界动乱了。我说你得学孔老夫子的外这个外公啊，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个族群，他的祖宗世世代代都修善积德啊，那个国家就安全啊。如果从这一方面去观察呢，去细细看呢，那就是中国。你要知道，中国老祖宗绝对不止一万年，行善积德了。啊，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教化后代，这个根太深了，德太厚了，他怎么会灾难呢？那没有灾难，为什么现在中国灾难这么多呢？这是我们后现代的一些子孙不敬祖先，不孝父母，把中国传统老祖宗的教训呢丢掉了，去学外国人的啊，大概也不过200年呐，这200年呢，犯了罪，这些灾难是惩罚啊，老祖宗给我们的惩罚，老祖宗还是爱我们，不会灭我们的啊，只是惩罚而已。这个国家不会灭亡。啊，什么时候我们觉悟了，我们再把老祖宗请回来，老祖宗的教训好好去温习，依教奉行，这个国家就长治久安了。你要真正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你就会有信心了。啊，哪儿最好啊？全世界最安全地方，中国。 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连英国汤恩比波斯都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啊，混乱的问题，跟地球灾变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要用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个人是历史哲学家，研究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啊，这他说的，说的不错啊。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对自己的根有信心，对自己祖宗这个修善积德有信心。我是从1977年啊离开台湾，在国际上到处走动，我看的很多，体会很深呐。啊，80年代第一次回到中国就看看。在北京访问了赵朴初老居士，啊，这同乡老乡长，意见如故啊！啊，那一次第一次进去，香港有20多位同修陪我，啊，我们组织一个观光旅游的团。啊，看了一些地方，都是佛教圣地。啊，婆老看见我，劝我落叶归根。啊，我们深深有感触啊。啊，所以在那些年当中，我每一年都要到中国去2-3次。啊，主要的看赵伯老、黄念祖老居士。啊，北京还有个天主教的大主教傅铁山先生。啊，老朋友啊。啊，佛门里面明山老法师。啊，青岛的明哲老法师现在还在。啊，许多老朋友都不在了，啊，所以现在很少去了。啊，年岁大了，灾难这么多，奖金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对经典了解了，明白了，熟悉了，就知道啊如何对应这些灾难问题。啊，什么样灾难都有方法化解的。啊，你要有智慧。啊，佛菩萨早就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佛经里头有，中国典籍里头也有。啊，我们要肯定老祖宗的智慧，啊，要肯定佛菩萨的智慧。啊，不是凡人呐。 能够想象得到的。他们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佛说得很好，人人都有。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个个都有啊。有智慧，有德行，有能力啊，没有你不能解决的问题啊。那为什么智慧能力都丧失掉了，好像没有了呢？佛说，你有障碍。什么障碍？烦恼是障碍。把你的智慧德能向好统统障碍住了。啊，第二个呢，造业是障碍。啊，杀盗淫妄啊，这障碍啊。贪嗔痴慢呢，这是烦恼的障碍啊。杀盗淫妄是造的业的障碍。啊，造业里头杀生为第一了，这个业最重啊。啊，唐太宗有个碟片，里面有一些问题的地方，通通把它删掉。这是国内同学们做的啊，这个样片我看了，删得好，现在只删剩下了一小时的时间也最好，太长了看了厌烦没意思啊，只删留了一个小时啊，对于人事上批评东西一律不要取消掉，只让他报告灾难怎么来的，如何化解啊，他说的是真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啊，他自己是个帝王，杀人太多啊，堕地狱了。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杀人，你们知不知道每一天杀多少啊？没听说杀人呢，堕胎就是杀人。根据联合国他们调查报告的啊，这都是有根据的，医院里头有记录啊，全世界每一天超过150,000人，每一年超过5000万人杀人呢，杀业这么重啊，一年杀50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多，战争死亡的人数大概是5000万。你看，现在一年杀这个婴儿堕胎就5000万，等于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数，这还得了吗？每一天杀害畜生，杀他的吃他的啊，联合国也有统计，大概每一年是1.8亿，这些畜生啊，英国律里头说吧，杀人要偿命啊，欠债要还钱啊。 实在是太过分了。唐太宗那个时候打天下建立一个政权，杀多少人呢？我们估计顶多不过几百万呢。他就遭受无间地狱的果报。所以这个大灾难来临，我也有许多信息告诉我，哪些人能够平安度过呢？头一个就是吃素食的，不吃众生肉的，是头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心地善良慈悲的，有爱心的，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稳重，遇到灾难的时候不害怕不慌张，能沉得住气。但是具足这三个条件的人，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他能平安度过。这话不像是迷信的。值得我们考虑。所以决定不能杀生，最好不要吃肉啊。人家说是素食不健康。我吃素食到今年61年了。跟我同年龄的人，好像比我健康好的我还没看到嘞。跟我同年的有不少名人呢。英国女皇同年，泰国的泰王也同年。罗马教皇跟我也同年。我们国内一乘老和尚跟我同年。现在的会长，跟我也是同年。在台湾，星云法师跟我同年。在美国加州，一个老法师也跟我同年。在美国好像有三个。素食真的健康啊。心地清净好啊。少管啰嗦事情啊。一切人事物全不管了。这个是健康长寿的秘诀。一生很幸福，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这非常幸福，没有牵挂了，没有压力。很多人讲是身体压力、精神压力，我都没有体会到。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读书 讲经是跟大家分享啊，这每天的工作60年没间断了，乐此不疲呀。底下一句说：“贪嫉生者，为智由我生而贪着嫉妒。”啊，人执着生是自己。啊，为这个生的享受，为这个身的舒适造很多业，这错了啊！贪嗔痴慢杀盗淫妄，为什么？不是为这个身吗？身又不生火，你看为他造这么多罪业，冤不冤枉啊？慧疏曰：“于自身妄之，这妄是假的，不是真的，虚妄的，无知误会了，把这个身当作自己。”啊，如果从事实真相上来说，这身是什么呢？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念头呢是阿赖耶的见分。啊，我是八识里面的摩那识啊。妄心的体是阿赖耶，摩那识。妄心的作用啊，起作用啊。佛告诉我们，莫那四大烦恼常相随。这莫那从哪来的？就这四样东西，现在科学家的名词叫纠缠在一起。阿赖耶的相分广大，没有边际啊，物质现象啊，我们从无边际物质现象里面取这一点点，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啊，帮我见我爱啊，我爱是贪呐、啊；我吃是愚痴，我慢是嗔恚啊。这四样东西是认为是自己的心啊，自己的精神。你说冤不冤枉？阿赖耶的见分也是广大无边。啊，就认这么小小的一点点，以为是自己的心，以为是自己的身体。真的搞错了，不是假的，错得太离谱了。啊，佛陀的教学没有别的，是让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该放下的就放下，该摄取的就摄取，这就对了。我们现在就该放下的不肯放下，拼命执着；不该放下的把它真放下了，就颠倒了。啊， 这个果报就是六道轮回，苦海无边呐、自作自受，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啊，不学佛不知道这些事情。啊，学了之后这是搞清楚搞明白。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佛陀的尊重，对佛陀的感恩，对佛陀的仰慕，才真正生得起来。你对他不了解，啊，他的教学，你没有得到利益，啊，真实的利益，你当然对他没有信心，啊，当然不愿意接触，啊，真正得到利益，欲罢不能呐、天下第一桩好事，第一桩真正快乐的事情，就是念佛，就是学经教。啊，永远不疲不厌，这个摄受的力量多强。啊，一部经，你一辈子去念它，越念越欢喜，越念越明白。啊，烦恼念掉了，智慧开了，真有受用啊！那智慧开了之后，没有念的都通了，都明白了，这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得到了，所有法门全得到了。啊，这桩事情也被科学家发现了。啊，科学家发现是什么呢？他说整个宇宙像一个网一样，网络一样，这个网络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非常密集，啊，遍法界虚空界，任何一点，无论是物质的点，是精神的点，念头才动，整个宇宙都收到信息。啊，这个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也是一样的。啊，特别是华严经。啊，华严全部讲的是诸法实相啊，啊，一切法的真相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错在哪里，迷在哪里，先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个会书里头讲，于自身妄执，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啊，嫉，这个嫉就是嫉妒，计较，在计较，啊。哎，我喜欢的，真是我讨厌的，为是不顺心的，啊，后头顺是顺心的，啊，是名贪嫉呀。每一天起心动念，啊，都在这个地方过生活，啊，我喜欢的，我讨厌的，啊，顺心的，不顺心的，天天搞这个东西， 无量无边的烦恼啊，这叫贪记啊。是所谓我执也啊，这个通通就叫做我执。凡夫妄以自身为我，贪执计较，爱护备至啊。顺就生爱，为呢就生嗔恚，种种分别贪着，具体堕于烦恼。啊，你掉在烦恼圈子里头去了，你出不来了。啊，下面往生论上说，原理我心贪着自身，原理无安众生心，原理供养恭敬自身心，此三种法应原理。为什么？因为他障菩提心应知啊。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修净土心得报告啊，是他自己修行的经验呢。啊，这个东西障菩提心，头一个就是我心贪着自身。常常想着自己，爱憎为顺，常常想这个。一天24小时当中，想这四个字的占绝大部分的时间，十之八九啊。啊，念佛呢，大概十之一二都不到。啊，一天能念几个钟念佛？而且的心不纯，半信半疑，还夹杂着许多妄想。啊，所以虽然说念佛了，念佛的功夫没有啊。你心不清净的功夫全都破坏掉了啊！最重要的这个念是心念，不是口念。古人说得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一天念10万声都枉然。你心不清净的啊，怀疑的心，杂乱心啊，计较的心，这种心念佛哪有功德了啊？所以我心贪着自身，这六个字我们每天多念几遍，是吧？这是障碍。我们修净土修一辈子不能往生，这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为什么不能往生？就是他在作祟啊，对自己贪而无厌，这个要远离。第二呢，远离无安众生心。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的？ 啊，对众生什么？要杀他，要吃他，啊，要占有他。让众生的心不安啊，让众生活在恐惧的状况之下了啊，特别是对于小动物啊，每一天你要吃它，要杀它。啊，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要安众生心，决定不杀害众生，啊，不伤害他，啊，要懂得爱护他，啊，我们爱护众生，众生也会爱护我们。我们最近十几年这个实验成功了，啊，无论这些小动物怎样来困扰我们，我们决定不能杀它，啊，要跟它和睦相处。连矿物都懂得人的意思，小动物哪有不懂人的意思呢？跟他们相处要有耐心，要有诚意，啊，我今天在这里说这个话大概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婆罗洲古晋去访问，啊，看但是离经有居士的农场在高山上面，他在那里种了一大片的菜园，规模很大，啊，我去参观，第一次参观他那个菜园是第六年了，他告诉我他学佛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啊，不杀这些小虫，对，第一年种的这些菜 95% 被虫吃掉了，啊，可以说没有什么收成。第二年继续再种，啊，不伤害众生，啊，被他吃了也不能杀他，啊，第二年小虫，啊，就有反应了，吃了2/3，给他留1/3，啊，第三年呢？越年留的越多，我去那年是第六年，给他留多少啊？给他留95%，小虫吃的只5%的样子。他告诉我很欢喜啊，啊，这小动物真懂得人心呐、啊，我们善心对他了，他善心对我。啊，第一年几乎把它吃光了，那大概是烤一烤的，看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真心对待，吃光了也不杀你。啊，好像是2年前，山东祁素平居士 啊，种了一个小麦，小麦田，他告诉我400亩，规模很大了，400亩的小麦田。啊，他们也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快到收成的时候，啊，忽然发现呢，麦田里头有虫。啊，当地的农民告诉他，赶快用农药。啊，不喷洒农药啊，你这个小麦大概通通就被虫吃光了。啊，他打电话给我。我回他，我说你自己斟酌情形办。啊，还是以不杀生为好。啊，他听懂了，宁愿我400亩小麦通通被小虫吃掉，我也不杀一个小虫。这个念头好啊！啊，带着这个一些同学，啊，他那里出家人也不少。啊，带着墨鱼银磬呢，在这个田埂里面呢，绕着念佛，啊，给这小虫回向。哎，他说很奇妙，当时下了一点小雨，刮了一阵风，啊，雨过后之后啊，这麦田里一个虫都没有了，找都找不到了。啊，这个附近的农民看到了。非常惊讶了，啊，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一个小虫都找不到？那一年小麦大丰收啊！啊，这个东西收下来之后啊，这个粮食两三年都吃不完了。啊，所以。小动物通人情啊，我们用真心待他，他就用真心待我，回到我啊，决定不能伤害。啊，我们在澳洲种菜这10年来啊，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啊，跟这些小虫小鸟，我们种了很多果木树啊，我们跟他沟通，菜园留一块地专门供养他们，他要吃到那边去吃去啊，果木树也指定几棵树专门供接小鸟，你们要去吃果实到那边去吃，没有指定的他就不来。真方便呢，那一般果农他要用把这个水果给包起来啊，怕放虫啊，我们通通不要，完全随其自然，他鸟他就不回去吃啊，所以现在跟畜生相处啊比人好，畜生很守信用。啊，我们爱护他，他真爱护我们。啊，真听话。啊，指定的区域你去看，那个菜叶上一个小洞一个小洞都被虫吃了。啊，隔壁，距离不到1公尺，啊，那个地方不是他们的，他就不去。啊，那个地方保持得非常完整。啊，澳洲很多菜农到我们农场去参观，都感到不可思议。啊，我们怎么种的？我们这些菜全是念佛长大的。啊，小虫也念佛， 小鸟也念佛啊，我们的菜园树上挂着念佛机，佛号24小时不中断啊，那是他们的道场啊。啊，这些小虫小鸟有没有往生的？我相信肯定有往生的。啊，我们没有用心去调查，肯定有往生的。所以要远离无安众生心啊，让一切众生跟我们相处啊，身心安稳啊，我们一定和睦相处啊，对他们恭敬，绝不怠慢啊，对他们照顾周到啊，我们共同在一起生活啊。第三呢，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什么？这一条很容易生起贪心，造作罪业啊，希望别人恭敬我，希望别人供养我，这个错误啊，决定不能有这个念头真正修道人接受别人供养，常常自己生惭愧心，我没有这个德行，我没有这样的功德啊，古来祖师大德常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旧还。啊，贪图供养，这个罪过可重了。啊，晚经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老人在世，他70岁以后出名了，所以供养就多了。啊，他把这些供养，他自己一分钱没用，啊，拿去做了一个红化室，专门印经流通啊，通通拿来做呢，做法布施，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呀。啊，那么他印经在那个时候自己买了机器，做了印刷厂，在苏州报告寺啊，印的经书非常仔细校对，错字很少，就称为善本呐。啊，多少人得他的恩惠呀！啊，他把钱用在这方面。有时候啊，别的地方有旱灾有水灾啊，有这些灾难，老和尚也发心去赈灾。赈灾钱从哪里来呢？从印经款项里头拨出一点去赈灾，讲得很清楚，印经是他主要的开销啊，赈灾是从印经里面拨出。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 啊，除了经书，比经书更方便的光碟，啊，网络、卫星电视，啊，要用这些东西来做弘法的工作。啊，自己在生活上尽量去接近。啊，不要把花钱呢，这些钱用在自己，啊，保养自己身体，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身体活的时间多久无所谓，多活一天，多替佛法做一天事情；少活一天，那我就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多好。啊，不再执着了，不再为身体操心了，啊，一切随他去，啊，自自然然，比什么都好，不操心。啊，这一生当中，一定要认真的研究经教跟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了。我们就干这一桩事情，啊，其他的事情，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啊，一切随缘随分。一丝毫都不勉强，这样好。啊，这才生活的自在。那么这三种法要远离。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障碍菩提心。啊，应该要知道啊。啊，下面是念老给我们的解释。盖为贪着自身，无安众生心，供养恭敬自身心，此三者皆障菩提心，故应远离。啊，佛教给我们要离，我们就得要离。叫我们做，那我们就应当要去做。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宗是宗旨啊。啊，这一部无量寿经修行的方法就这两句。啊，菩提心，我们最近20多年来用真诚做菩提心的体。啊，真诚心呢是菩提心之体，自受用，真诚心对自己自受用，就是本经经题上的5个字。清净平等觉，自受用。啊，他受用呢，对待别人慈悲。啊，我们用这1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菩提心啊，起心动念呢，绝不违背也。啊，所以真心对自己是清净平等觉，这个重要啊。啊，那上面讲的这三条，对自己把清净平等觉破坏了，那对人呢，把慈悲心破坏了，都不慈悲也。啊，所以这三桩事情 一定要远离。啊，贪着那就错了。要是贪着的话，你不会离开六道轮回，啊，你也没有办法往生净土。说若障菩提心呢，就不能往生，就障碍你往生净土。是故愿曰：若其想念呢，贪及生者，不去正觉。啊，弥陀慈悲呀！所以发这个愿呢。啊，愿修净土的人啊，不贪及身心，这个身体，啊，真能够把身体放下，啊，这一愿。弥陀圆满成就了。我们再看下面，第32愿，那诺延伸愿，啊，又章，在这一章，这是第16章。16章啊，有3愿。这是第一，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啊，戒得金刚那诺延伸，坚固之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得的生啊，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啊！这个世界的身是血肉之躯啊，啊，身体很脆弱。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一样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障。第16章，居3愿，生我国者，善根无量。这两句是总说，啊，总说，啊，下面呢是分言，啊，分开来就是3愿。善根，啊。现在解释善根，身口意三业之善，坚固不可拔，这叫根啊，三善根呐、啊，不贪不痴不嗔啊，身口意。都没有贪嗔痴啊！现在呢，我们还得加两个字：不傲慢，不怀疑啊！贪嗔痴慢疑，这五条都没有，这善根呐、啊，五善。啊，一定要坚固，不可动摇。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啊，自己生活再困难，都不能有贪心。啊，地位再高。也不能有傲慢 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迷惑。啊，智慧现前呐，不生烦恼啊！啊，